正我来来呢，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钓，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方明啊。 方明是谁呀？ 二婶儿啊。 我去你的吧。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开心茶馆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季彤。 大家好，我是方明。 在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要为大家奉上的依然是来自于宣南书馆的现场版评书， 请您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表演的《三国演义》。 上一回正听到诸葛亮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留下遗言提醒大家说要特别注意魏延反叛。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会对魏延有这样的看法？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又是不是这样的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魏延在汉中当太守多少年，独当一面，谁也不敢惹，以挡曹魏。后来刘备刘玄德死了之后，诸葛亮掌权了。其实诸葛亮对这魏延比刘备对这魏延还好，打汉高祖刘邦那儿就是开始，不姓刘的不能封侯。可是诸葛亮把魏延魏元畅的地位提高了，前将军、大将军、南郑侯，跟着刘备这么多年也没当过侯爷。诸葛亮很信任魏延魏文长，那么为什么出了魏延反马岱瞻？为什么知道杨仪跟他不和，还偏偏把大权给杨仪，让杨仪告诉杨仪，将来魏延必反，必有斩魏延之人？这是诸葛亮左右为难，诸葛亮得权衡。说当一个领导者，你必须权衡利弊。诸葛亮明明知道手下这些人谁跟谁不和，谁跟谁和，那么为什么后来魏延往朝中递折本说杨仪反了，杨仪往朝中递折本说魏延反了，为什么大家伙都向着杨仪不向着魏延？魏延人缘不好，魏延几乎没什么好朋友，大家伙都不喜欢魏延，那么杨仪就好吗？而杨仪终究是比魏延朋友多，所以朝中的人总得有偏向，不能说我两边不向着哈，也有弃权的是吧？弃权的还是少的，你既不向着魏延，就得向着杨仪。那诸葛亮在这方面权衡，如果我死了之后，我要把大权交给魏延，将来后果如何？我把权力交给蒋公衍，交给费祎，如何？所以诸葛亮在这权衡利弊，他必然要站在杨仪这边的立场上。蒋琬、费祎都是襄阳的文士，跟诸葛亮都是一地儿的。而魏延、魏文长呢，平时人缘不好，而且持公自傲，谁也不敢惹他们。所以魏延、魏文长死是咎由自取。那只不过罗贯中先生是这么编的，开始看他反骨，然后编出了魏延反马岱瞻。其实诸葛亮这么大权力，他就想抓茬杀魏延，易如反掌。他为什么不杀呢？他还是不想杀。如果诸葛亮再活几年，恐怕就不是这个后果了。所以你要研究他们的心理，掌权之人他怎么想的，他终究得有一个角度，他不能说两边都扶持，两边都打起来，这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说魏延、魏文长要真接了这权力之后，会出现三种后果：一个是继续打司马懿，也许赢了，因为魏延、魏文长确实勇敢善战，也许就输了，也许西蜀会早亡几天。那么诸葛亮死，诸葛亮54岁死，29年之后西蜀才亡的。所以诸葛亮确实死得太早了，而且刘备、刘玄德、关云长没有听诸葛亮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的主张，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关云长一死，刘备、刘玄德夷陵之战把诸葛亮苦心经营的兵力粮草 军事设施大部分全都被陆巡陆伯言烧了。所以诸葛亮六出祁山才闹出这么一句话，西蜀吴大将廖化当先锋，就这么一个魏延魏文长最能打了。司马懿也怕魏延，司马懿手下大将也怕魏延，但是为什么还要让魏延死？所以罗贯中先生他是捕捉这个道理，估计是这么编的。当然我也没跟罗贯中商量哈，这个我也没跟罗贯中聊天。总而言之，你不能说平白无故就说诸葛亮都这么办了，罗贯中先生都这么编的。那么真正历史怎么回事？尤其说三国，你胡编也不行。我说诸葛亮58岁死的，但您谁信呢？是吧？27岁出山，54岁死在五丈原，29年之后西蜀亡国，啊，刘禅归降司马家，啊，此间乐不思蜀，这都是留下的名言，我胡改行吗？你就揣摩当初诸葛亮的心理，诸葛亮心都用碎了，禀报了后主刘禅，刘禅立刻派尚书李福骑着快马，带着亲随人等，够奔五丈原来看诸葛亮。咱们书不说废话，李福到了，一看诸葛亮，眼泪都下来了。丞相，陛下让我来看你，传了陛下的旨意。诸葛亮拉着李福的手，李尚书，我死之后，你们一定忠心无二的辅佐后主，辅佐陛下，旧制不可改，我用的人不许轻易废去，我把我毕生研究出的东西写了24篇传给了姜维。姜伯约把连弩的造法传给了姜维，我想姜维必然继我之志。你去吧，回复陛下，我必有遗书奉上。李福流着眼泪走了。诸葛亮看着李福，不知道再能不能相见。李福骑着快马回去禀报后主刘禅。这天晚上，诸葛亮觉得自己稍微有点气力，命小书童儿扶着他走出自己的寝帐，抬头一看，星斗暗淡。唉，诸葛亮长叹一声，想我孔明再也不能够临阵讨贼，悠悠苍天，这是为什么呢？我说到这儿我也挺难受的。诸葛亮征战一生，为了刘备刘玄得1/3的天下，诸葛亮这一辈子就想学汉光武刘秀能够使汉室中兴。现在我已然病入膏肓，我马上就要咽气了，我再也不能征战讨贼了，悠悠苍天，这是为什么呢？何此其极？就是这是为什么。书童儿眼泪也下来了。所以说后来杜甫、杜工部写的诗里边有这么两句话，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说的就是诸葛亮。好容易缓过这口气来，流着眼泪，小书童儿把诸葛亮牵到寝帐。诸葛亮坐在床榻之上，拿枕头这么一靠，把杨仪给我叫来，说话气短了。时间不大，杨仪来到诸葛亮面前，跪倒在地，拜见丞相。杨仪呀，我告诉你，像马岱、王平、张泥、张毅、廖化、廖元简，他们都是忠义之士，在疆场之上忠心耿耿，为国担忧。你要继续使用他们，他们都是英勇的战将。丞相放心，我再嘱咐你，我死之后依计而行，所有的人马徐徐而退，缓缓撤兵，不能着急。你深透明略，我就不多讲了，而且你智勇兼备，你指挥全军撤退。丞相，我记住了。 去吧。杨仪走出了诸葛亮的寝帐，诸葛亮告诉童儿拿过纸笔墨砚文房四宝。小厨童儿在床榻之上摆了一个矮几，拿着纸笔墨砚文房四宝。诸葛亮提起笔来颤巍巍，手书仪表，这是诸葛亮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了，一答后主，给后主留禅。这表彰说的是什么呢？说符文生死有常，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尽于中，遭时艰难，吩咐雍杰专管均衡，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其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忠于陛下，饮恨无穷。伏后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不仁恩于羽下，提拔幽隐以济贤良，平斥奸邪，以后风俗，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随心所需，仰仗于官，不别致生产，臣死时内没有金帛，外没有余财，以免陛下担忧。诸葛亮上表，这里边有个误差，诸葛亮说了我家有桑八百株，良田五十顷，其实呢是良田十五顷，但是几个版本说什么的都有。那么诸葛亮这上表主要说的是什么？诸葛亮就告诉后主刘禅说，我现在我告诉你，听说死生有命，当然前边是有一些宿命论的东西啊，难以逃脱了，人之将死了，希望竭尽自己的忠诚来孝顺忠节陛下，是吧？那么呢，我天生愚笨，遭到艰难，现在病入膏肓，生命不久了，不能再侍奉陛下出使北伐了，我很后悔，希望陛下呢减少自己无用的愿望。其实诸葛亮瞎操心，减少自己无用的愿望，多要求自己热爱人民，给先帝尽孝道，为天下施以仁政，提拔隐居的贤士，多听贤臣之言，斥责奸邪，加强好的传统，是吧？臣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棵，田五十顷，实际上是十五顷，家人的衣食有富裕，没有其他的，我随身的衣物都是官家所给，我在外边当官，我什么都没留下，请您放心，不给您留后患。简简单单就造这么一个仪表。其实呢，你要按历史说，诸葛亮快死了，后主刘禅不放心，直接就问他，诸葛亮说，您放心，我家有桑八百棵，良田五十顷，够我儿子孙子吃的，那意思你放心。因为大家伙都反映诸葛亮是贪官，是吧？有说诸葛亮好的，还有说诸葛亮不好的呢，认为诸葛亮家里指不定贪多少呢。结果后来后主刘禅这么一查，确实是人家就这些东西。那么诸葛亮算不算廉政的官吏？家有桑八百棵，八百棵桑树也不少了，田五十顷，就算十五顷吧，十五顷地的是吧？这个十五顷地要现在要占地得给多少钱呢，是吧？要是按那个时候来讲，诸葛亮官居一品，诸葛亮有这些财产是几品官员应该有的？八品官员。所以按这个来说，诸葛亮确实是一个廉政的政治家，廉政的官员。为什么诸葛亮要告诉后主刘禅，我家有桑八百棵，良田五十顷，足够子孙衣食还有富裕？那就是让你后主刘禅放心，因为刘禅不放心，怕诸葛亮的儿子勾结朝中这些人反对自己， 人诸葛亮就告诉你了，您放心，我儿子手这些东西够用的。所以后主刘禅在诸葛亮死了之后才给诸葛亮儿子一高官。那么罗贯中先生就把这些东西组织在一起算诸葛亮的仪表。诸葛亮写完了，把仪表封好了，准备上书。诸葛亮很难过。诸葛亮第二天晚上让小叔童儿把杨仪叫来了，杨仪跪倒在床榻之前：“丞相，您唤我有何吩咐？”杨仪啊，前日我已然嘱咐你了，今天把你叫来，我告诉你，我死之后你一定不可发丧。杨仪就知道了，现在诸葛亮要死，把权力都给我了，让我指挥军队，不许发丧。你可做一大刊，什么刊？咱们说的刊就是佛刊那刊啊，做一大刊，把我的死尸，我的尸体搁在刊内，口中放七粒米，脚底下明灯一盏。要是这样呢，军中安静如常，不要沮丧。我有这七粒米含在嘴里头，而且脚底下踩着明灯，我的将星不落，我的阴魂就可以镇之。死了搁七粒米啊！我现在有时候看这微信呢，净说人死之后怎么回事，我一回都没看过，我就觉得人死如灯灭啊，尸首一旁边。要想还阳转，海底捞明月，你咋再活？根本不可能，是吧？嗯，所以谁都不愿意死。我觉得现在真是挺好的，高高兴兴活着。刚才我跟马建平还说呢，我说你看你俩说书之后你有什么变化，他说我身体比从前好了，气力也足了，满面红光，吃的也多，也胖了。嗯，我说我告诉你，我有半年不说书我就得死，你信不信？所以坚持说书锻炼脑子，有时候打打麻将这脑子特别好使。当然想开是想开了，但是还不愿意死，就这么一个问题，是吧？咱们回来还说诸葛亮吧，是吧？所以嘱咐杨仪，你做一大刊，嘴中给我搁七粒米，脚底下明灯一盏，然后后军先行，徐徐而撤，不许举哀。如果司马懿追来怎么办？杨仪没问的，诸葛亮说出来了。我告诉你，你准备好了人马，能够列阵势的旌旗战鼓都预备齐了，如果司马懿追上来，你立刻调转，把这部分军队调转，列开阵势，推出我的车来。我原来雕刻一个假的诸葛亮木头人，你把它放到车上。啊，明白。司马懿一看，司马懿就跑。好吧，我记住了，你一定让众战将保护这辆车，是吧？如果司马懿追了，你就怎么办？好，丞相您好好养病。诸葛亮心说：“我养什么呀？我马上就要呜呼哀哉了，啊！”然后杨仪退出去了。当天夜里，诸葛亮让小叔童儿把他扶出来，坐到车上，夜间巡查各营。把各营全都看到了，回到寝帐前，众战将都聚在诸葛亮身旁，诸葛亮手拿宝剑往天空一指，你看，那是我的将星将灭矣。大家伙一看，这颗星昏昏暗暗，一点光都没有，刷刷刷刷刷越来越暗。可古人迷信的认为天上有将星，是吧？地上的帝王将相上边都有一颗星星对照啊，那星星一完就完了，那阴天的这怎么说呀？啊，所以古人迷信咱就没法解释了。诸葛亮心里也是盼着活，一指着将星，将星将灭矣，就觉得一阵晕。小叔童儿把他搀回寝帐，躺在床榻之上，诸葛亮不省人事了，闭了眼了。大家伙就叫啊，也不敢哭啊。诸葛亮刚才嘱咐了，不许举哀。 不许说诸葛丞相死了，还得吓唬司马懿呢。小书童流着眼泪在旁边往回抽的，没办法，诸葛亮不省人事了。正在这时候，外边脚步声音响，大家抬头一看，尚书李福又来了。这是尚书李福第二次来。李福一看诸葛亮不省人事了，跪倒在床榻前放声痛哭：“丞相啊，我耽误了国家大事啊！”叫了半天，诸葛亮慢慢悠悠气转，睁眼片看群臣，发现李福了：“我知道你为什么来，丞相，刚才来时候本来是想问陛下有旨，让我问问您，您百年之后后事如何安排，没想到您一说有遗书我给忘了。哎，我也知道你要问这件事儿，丞相，请问您，您百年之后何人继之？我要离开人世，由蒋公衍继之。”讲完蒋公衍，刚才我说了，这人是襄阳一代的文士。李福跟着要问：“那蒋公衍之后呢？”“费祎可继之。”“费祎，费文伟。”李福又问：“那费文伟要是没了呢？”大家伙心说：“您还问呢？这都没了。”诸葛亮不愿意了，诸葛亮死了。建安十二年秋8月12日，诸葛亮54岁，诸葛亮归天死在五丈原。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儿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开心茶馆的第一时段当中，咱们再接着收听。 几分钟的短暂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 我们将为大家奉上其他形式的传统曲艺节目。 咱们稍后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fe,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向未来，我们都拥有。